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好啦，翻到嚟啦，阿土伯，你系咪有啲嘢要追问一下？ 唔系，我谂大家仲好有兴趣啦，机都未clarify 晒啦，因为其实你唔系讲俾我哋听嘅，你都要同公众讲嘅。我头先去洗手间嘅时候，我谂到个问题就系、是、阿机会唔会有一个反省，或者我哋都有个反省嘅就系、是舍我其谁？你系咪有咁嘅心态？ 对唔住，我冇呢个心态。Okay. 因为16年输嗰时候咧，我哋已经开始倾咧，民协点样下一个即系2020年咧，系部署多几个人都能够可以提高佢哋知名度，从而咧可以响九西或者其他区咧可以参选立法会嘅。咁但系当然啱啱倾紧冇几耐咧，就已经突然间出呢个补选。咁即系话咧，其实响我哋自己即系民协嘅立法会嗰个嘅培训啊、传承上面咧。讲得唔好听啦，真係今一届即係16年先开始有一个新人啦，就何啟明啦，过往嗰几次嘅选举都係廖成利啊、谭岳桥啊、吴检基啊咁。咁所以你话呢个时间咪做得迟呢？咁当然你又睇返嗰啲所谓第一代同埋第二家我哋何啟明第四五代啦，嗰、那个年龄嘅差距啦，咁入会嘅时间长短啦，对成个会嗰个嘅价值观啊、信念啊、理念啊，甚至策略啦、啊，系掌握几多少？咁我哋觉得需要时间嘅呢个。就算阿何启明都系当选咗议员年几，佢之前系职员入咗民协系五年到啦。咁所以你话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嘅培训，除咗会内嗰啲嘅所谓职权控制嘅职位之外咧，就系、是、去到出面你唔系对住民协自己有啊，自己有种可以闹完我之后我都唔理你，而你不停喺外面闹我都唔理你。但去到你大家知道政治是原始森林嚟噶嘛？即系话讲，无论你系企左企右唔喐，你都俾人闹噶嘛？即系嚟亲嗰只只都系啲动物嘅爪嚟嘅，分分钟就系流血死亡啊！所以我觉得要呢啲传承就系正正我哋要做。我一个唔好嘅举例啦，如果你当民协系一个系少林寺嘅话咧，我哋希望将来出亲去民协喺外面。做议员、做政治人嘅人，都喺少林寺打出去嘅，唔系让出去嘅。而后生仔都唔需要你让啊，让咩啫？你好劲咩？你冯检基， 唔系你打都唔俾佢打或者， 唔系唔俾佢打，对唔住，全部唔俾一个制度。 冇机会去 practice。 你 都冇机会去打功夫。 系你个制， 仲系你打。 对唔住， 问题就系、是、 对唔住呢个你完全真系唔了解民协制度。民协内部嘅一啲未有制度之未去到制度之前嘅酝酿，以至到个制度嘅初选，个初选系经过好多层次嘅讨论，有通过成为一个制度嘅时候，你就只能够依个制度去做嘅啫。咁样个问题就系、是，当然我有我嘅理解或者分析或者系判断啦，即系话响而家16年输咗之后，突然间两个月啫嘛，两个月都未够嘅，就已经有个突然间嚟嘅补选。呢个补选我哋完全系冇知道、冇掌握，亦都唔预算。而我哋啱啱仲系倾紧一啲点样去培训、传承新一代。嗰时候突然间出一件咁嘅事嚟，呢次就系咁，边个去好咧？边个佢有最唔系民协最有胜算啊？系非建制派最有胜算咧？咁如果出嚟结果唔系冯嗱，当时都唔知系咩定冯检基嘅，因为启明一路都话选嘅，佢系到截止前三个钟头先至突然间话佢唔选啫。 用你呢个 logic 咧，最大问题喺边度咧？咁就应该出李柱明咯。 啊，你 好大镬噶啦！ 唔系好大镬，你出嚟个民调睇下系咪仲系咁多人支持？如果系嘅，点解大镬咧？ 出余若薇咯， 如果系嘅，点解大镬咧？ 喂，咁你个民主运动系需要有不断更新噶嘛？ 呢个系一个好偶然发生嘅临时事件嚟嘅。你只要最紧要就系填， 咁你就喺个偶然事件里边把握机会咯。 最紧要你填住呢个位，唔好俾人哋抢咗去啊！ 阿基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其实而家咧，即系你话喺西，即系九西嚟讲，喂，你而家俾人 DQ 嗰、那个，起码都系叫游惠政啦，系嘛？即系起码点解啲人会选佢咧？系会有嗰个叫身份认同问题，或者系嗰个叫做 generation 啊，即系喂，佢觉得佢系代表佢呢一代人嘅，系嘛？咁如果即系你揾一个其实有啲例子我哋可以学下模仿下嘅，即系等于吓旧年呢一个九西，唔系即系新西咁样样，新西就系大旧啊。 喂，佢有咁好嘅政治能量，佢都捧阿明出嚟嘅。佢排第二，喂，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噶，點解你唔可以排第二嚟拱呢個何啟明上去咧？喂，起碼兩代人嘅即係票數，你都係食曬啊嘛！ 嗱，呢個就係當時大家分析唔同咧、啊。我哋按當時嘅數字咧，就係因為九西咧，喺上一屆嚟講，譚國橋咧爭3000票就可以贏到個位。咁而家多咗個議席，咁即係理論上咧，如果我哋嗰個基礎票，譬如當時譚國橋攞30000啦，咁應該講唔講？講唔聽？譚國橋贏緊嘅，你馮劍基唔該。就如果系民協嘅话咧，你去闯多个位翻嚟，让民協唔好永远得一个位，得一个位。通常头先你问点解就系同啲民協问你份机咧，就因为一个议员啫嘛。等于你，我问你，街工除咗梁耀忠之外，仲有边几个识嘅咧？ 你呢个分 析自然就少噶。嗱，我听我讲埋先。于是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我哋又要分析其他嘅系唔系有啲嘅地方，我哋都仲可以出第二个人，让民協有机会可以攞到两个位。我做咗十几年都一个位嘅时候，身响立法会你系好辛苦嘅大佬。我讲完之后又俾人闹完之后冇人闹翻嗰个人啊。 你那個最大。缺陷的分析就是你以为这个世界2012年和2016年的世界是 static 的就不动的、 嗯、 如果你用回刚才有变动的想法你已经知道呢这代人已经过去了不要说你那代我那代都过去了、嗯、是不是关键就是这里就是因为你想想游慧晶假假地都拿了6-7% 你拿不到那些飞的了黄毓民那些呢本土的飞呢喂，其實你計下條數， 我都有幾種飛嘅，你唔好淨係咁簡單講土。 啱， 佢有國民黨嘅飛，有啲誒我哋老街坊嘅飛， 係咪？ 係啊。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起碼你唔可以話，因為由於你建基於就係非建制派一定要搶呢個制，所以咧就冇我機， 對唔住， 機不可失㗎啦。 對唔住，呢個你呃落嚟我度啊，我都話明係，如果呢個係唔係民協嘅家事嘅話咧，呢、這個係非建制派要一齊去諗個方式，揾出勝算最高嗰、那個，嗰、那個可以不是馮檢基。 嗯咁就好咯， 讲咗好多次噶， 咁就好咯， 好啦，冇问题噶。结果出嚟唔系冯基，唔系冯基咯，有咩咁奇怪咧？点解你要觉得诶呢、這个要有个制度就系、是嗯、我用舆论，我用好多嘅压力，令到你唔俾你参与咧？咁 我唔系唔俾你参与。 如果冯建基唔得嘅，佢用咩方式佢都衰啦，系咪？ 嗱、啊，基哥，你可唔可以对住啲网友，即系其实作出一个承诺，就系、是、话如果。即系喺呢个初选里边，即系你系落败咗嘅，你系一定唔会出选。 喂，我讲过好多次啊，我头先都讲过好多次，我再讲一次就系、是、我哋应该透一个公平、合理、科学性，可以代表我哋新九西嘅选民嘅一个意向出嚟嘅结果，边个胜算最高嘅，边个去输咗嘅，唔该行开。 嗯， 包括冯检基。 咁但系你都好大机会输，睇而家 冇问题噶。我从来都冇话一定要。 如果有泛民初选，而家嘅势头。即系大家面对现实咧，而家个势头系真系细过更替。你谂下嗱，点解我再同你追翻少少嘅？点解你民协会有五个人即系会退出？即系或者系不满啊，或者咁多声音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因为其他党做紧，包括头先我举个杨岳桥嘅例子，包括成个民主党，即系啲老坑，即系都自己即系知道时不与我系嘛，形势比人强，就自己都退落嚟啊嘛。你就中晒箭啦， 嗯， 即系阿基，我系有少同情嘅，即系正如你头先你部分嗰啲嘢，我系啱，不过我冇提啦，即系你话喂大佬冇理由我冇权利选嘅，几时我话有年龄限制噶歧视噶咁， 呢个唔系我重点嚟嘅，有权利即系有权选呢个唔系重点嚟嘅，那个问题就话咧，因为我哋自己民协咧就唔系好多个位，咁你得一个位嘅话咧，咁你一定系好谨慎、好小心咧去考虑嗰个位。譬如話我點解2016年都係譚國橋咧？咁當然會裡面嘅投票，包括外面嗰個民調，係嗰個民調係2016年做㗎，唔係2012年做㗎。當然你係數字2012年，但係嗰個民調係新做㗎嘛。 所以你嗰啲咁嘅民調夾下夾下，尤其是你都未正式展開 campaign 嘅時候，係唔準確咯。 我就你咁，你根據咩咧？ 冇啊，根據 potential 咯，根據你嘅政治判斷咯。 咁你咪可以話民協嗰個政治判斷錯咗咯，但係我哋按嗰個制度揾出嗰啲基本資料。 即係你永遠都仲係馮檢基、譚國橋、廖成。 對唔住，我再講一次，係我哋 出事、啊。 我哋2016年已經係完咗個選舉之後，已經係話明係部署個全程，讓下一次嘅選舉，我哋能夠培訓到啲新一代嘅人出嚟參選2020。我可以呢度应承你嗰个一定不是冯检基， 咁、但系冇实践到嘛，俾个机会， 唔系冇实践到， 你都唔实践。 呢我都话呢个唔系家事啊嘛，当然你话当呢个民协嘅事啫，早已经民协内部解决啦，唔使拗咁耐啦。 我咁紧张就系阿基，就系、是、因为我觉得呢个唔系民协嘅家事，呢、 嗯、 个系成个民主运动嘅问题，呢、这个系一个全城嘅问题，呢、这个系长远嚟讲，即系成个民主运动里边咁点样可以更替嘅问题啊嘛。 所以我先要及同你咁肉緊嘅。如果你真係你家事，我 呢個就係話，即係你如果唔係將呢、這個攞翻呢個議席作為一個最主要嘅目的嘅話咧，你啲全部啱曬。當你要攞翻呢個議席作為最主要的目的嘅話，如果一個喺九西做咗咁耐，有咁多嘅關係，有咁多民生嘅功績，或者係叫做知名度高少少啦，咁如果呢個都係唔係一個其中一個可以值得考慮嘅因素嘅話咧，咁你咪抹殺咗一個其中嘅可能性咯。 你唔發現而家嗰啲方全部都係負資產嚟嘅咩？ 我只不過呢個其中一個我明，喂負資產佢自從初選贏唔到啦。 唔係因為呢個係你黨內嘅初選啊嘛，因為呢一個係因為你黨內裏邊攞到嘅個身份證啊嘛。 我再講一次，我哋係會接受一個非建制派嘅初選。那個初選才是最後的嘛。 是。 那我如果你講到我咁差的時候你怎麼贏到 的好好啦轉少少轉少都是同一個問題而已。其實你的政治判斷就認為即係非建制派裏面你最有實力可以搶奪 返 呢個口 但我用個最字我只是話呢就係非建制派裏面。 相對啦。 唔係我都唔係用呢個分析。政治咁分析嘅、你搞政治咁耐。政治就係你將好多嘅可能性呢都擺出嚟之下於是你哋睇咁多可能性之中呢呢、這個都係咪其中一個可以成為勝訴嘅因素呢咁如果我哋覺得呢個係可能咩後生嗰啲 有限 喎我另外一個因素更重要喎咁有另外一個因素出嚟於是呢幾個不同嘅因素響仲係未有個結論之前咪大家去篩選囉。 Okay, 即係 best alternative 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即係喺有限嘅條件裏面。 經篩選之後 ,okay, 明白。經篩選之後 明白。但係其實你上一次都犯咗呢個錯誤㗎喇喎 ,2016 年一鑊。嗱你阿哥嗰陣時候我哋冇乜點評論亦都冇乜惡言嘅就係喂你去咗新界西。 嗯。 啊、即係譚國橋又瓜埋你又瓜埋你瓜都唔緊要。你拖埋啊吓人啊。 啊呢、這个你俾我讲嘢啦要你讲呢句。 我知啊人啊 okay, 明啊嗰啲你大家揽住一齐屎喎大佬。 全部差少少嘅就係讲緊。 同意。 係咪 係。 即係你个政治判断但我得而你嗰个头先嗰啲分析同政治判断喺你过去嘅经验里面就2016年呢一役。 是 已经出事了、 哦、因为你没有讲最初那个步骤冯检基和民协做过的事讲过的事你没有讲。 什么呢 民协冯检基在16年的3月我们说要泛民要初选是一加五超级要初选每个区都要初选。初选出我们觉得某一个区要最多几多队泛民是一个最胜算高的数字。于是就是去做初选之后就是最胜算高的几队就是代表非建制派或者某啲他參與嘅建制派，某啲肯參與嘅非建制派嘅泛民咧，去嗰區選。譬如話新界西，我哋最多人6席嘅啫，咁咪最高嗰6席去咯。可能唔係民協噶，岳家賢當時公開講，如果民協輸咗，馮檢基唔會出。 我用翻你呢個 logic， 咁你更加唔應該去新界西啦。你明知嗰度 嗱，首先你嗱，當我哋覺得一個可以唔攬炒嘅方式，大家都唔接受喎，甚至有啲人 走去攬炒。 你聽我講先，對唔住，你完全都係唔俾我講嘢。跟住咧就話好啦，我哋淨係做一啦，淨係做超級，其他唔做啦。最後連超級都唔做。嗱呢個對我哋民協嚟講咧，就話泛民應該先讲过啦，应该系结盟，甚至进一步同类型嘅走埋一齐结合添噶嘛。咁啊，到 当大家都话唔做嘅时候，于是就大家按自己嗰个嘅基本数字分析去决定自己参唔参选咯。我哋当时 咁系应该以身作则嘛，大佬。 我正正就系以身作则，就系、是、我哋觉得，既然新东能够有一个咁嘅奇迹出现嘅话咧，新西系攞嘅票数系超过近六成嘅，点解新东可以攞六席，新西不能？呢个系不合理噶嘛？咁于是我哋睇翻个数字啦，就系头先讲，公民党余若薇嗰队攞7万几票，民主党两公婆加埋攞5万几票，两队两个党加埋14万票，只系攞得一个议席。今次余若薇唔出，民主党唔会出两队，两公婆又唔出，咁于是咧你有成六七万嘅票多出嚟嘅。我当民主党攞翻席，公民党攞一席。每席是3万几4万都是7万。即有7万票出嚟，我就唔系攞多，我就希望能够咧。因为时间真系得短啊，得嗰个九个月，我就希望呢个时间咧，用冯检基嘅嗰个，我哋以为有得啦，即系有话严先生屯门，我哋支部做咗屯门区咁耐，加埋冯检基嘅话，点都攞到二三万票啩咁。咁呢个我哋嘅分析啊嘛，你可以话呢个分析错，但如果呢个分析嘅结论咧，就唔系话我哋走去要界啊，边个票密票啊嘛，倒翻转头，原来我哋以为余若薇已经系。 好勁之下先攞七萬幾，冇乜幾多人再勁過余若薇噶嘛。原來真係仲有一個人朱凱迪可以攞八萬票。咁呢時候喂呢、這個分析，你可以話我分析判斷錯誤，我哋同意嘅呢、這個。 我驚你錯多次啊！ 不如我哋 我用呢個例子。 唔係啊，同埋你哋一直咁走去講呢樣嘢咧，你大家會發現一樣嘢就係話，喂，你係好相信呢一啲咁樣嘅數字，然後話俾你聽，其實每一次嘅數字都完全唔同，然後你繼續係依賴之前嗰啲咁嘅數字，咁樣落去嘅話，你係一直俾人取笑。 咁你可以去你纯粹靠自己判断或者纯粹靠自己感觉纯粹靠自己我觉得点就点咯。如果你冇啲客观嘅基础。 或者咁讲你做咗咁耐议员你做过咁耐议员你应该系除咗呢啲咁嘅数字之外你应该相信一样嘢就系成个氛围嘛。当时成个氛围即系既系唔属于你嗰阵时候你系唔应即系应该会再諗第二啲嘢。 你有咩嘅基础话俾我听当时嗰个氛围唔系咁啦你哋嗰个数字再用返嗰啲數字係唔啱啦，你有呢啲嘢出到嚟先得噶嘛？ 雨傘運動咯， 但呢個用咩客觀判斷到？ 唔係雨傘運動嗰個勢頭已經係睇到，就係佢覺得我哋泛民，包括我同你嚇、我自己唔會推咗你上身嚇，淨係喂，我哋過去嗰二三十年嚟，佢覺得需要有轉變咯。你喺個立法會裏面廿幾年啦，係咪前後都有啦？九一到即係上次2016啦，雖然中間斷咗一次，喂。咁都係不外如是啫，哥。我對佢啲批評，雖然我都唔滿意㗎，係咪？但係呢個係事實嘛。佢成個氛圍就係咁諗緊嘅時候，咁你喂做人，你都要食住呢一個咁樣嘅形勢，或者都要認命㗎、啊，係咪？認命就喂時不與我咯，形勢唔喺我度，係咪？ 嗱，我就 再更加簡單一樣嘢就係、是、你睇下而家呢啲留言，再睇下你文協 page 嗰個留言，幾多人叫你機仔，你都估到咩事啦，係嘛？ 嗱，當然每一個嗰、那個氛圍咧都可以大家睇到，但係你未能夠量化到究竟係呢個係幾多個程度上嘅轉變啊嘛？ 咪結果咪量化到你排第八咯？ 呢個係可能我都好多其他原因嘅，因為你譬如你講雷動都可能個原因嚟㗎。星期五已經叫我哋放棄啊！李卓人放棄馮檢基啦，咁跟住星期日到七點鐘話你要翻李卓人啦，咁可能支持李卓人已經投咗第二個啦，已經咁，所以你話成個嘅選舉嘅模式咧，同以往做開嘅選舉模式係真係有不同。咁呢個不同咧就唔係我哋，就算阿戴教授都話佢都估計唔到，原來佢雷動咁勁啊！咁呢個大家都估唔到噶嘛，即係估唔到嘅嘢咧，係當嗰時你只能夠話：喂，我哋按一啲現有嘅客觀情況資料去分析。 你可以講雷動，但係雷動嗰個咧，即係其實都有個前設嘅，就係、是、因為佢自己嗰個叫做民望嗰個基數啊嘛。因為其實你自己滾動落嚟，其實都係即係1%左右咁樣樣，即係本身已經係唔高啊。即係如果你話喂，你見到有啲本身有勝算嘅，就唔使話即係因為雷動而左右啦，係嘛？咁但係就嗱，我想問下你，你點樣檢討啊？即系區會選舉又好啦，立法會選舉又好啦，呢兩次嘅敗陣啊，你點樣檢討 咧？如果講民協嚟講咧，區議會選舉咧係我哋贏多咗議席，多咗10,000票，即係從民協嗰個角度咧係有成績嘅。 哦，即係你覺得係贏咗噶啦，已經係。 唔係民協，我從民協啫。民協馮檢基嗰個角度咧，就係大家如果都知道咧，當馮檢基喺雙麗區咧，我哋一路都同民建聯加埋工聯會。嗱，記住我嗰個對手啊。陳明恩咧係左派裏面唯一嘅一個候選人，係民建聯加工聯會嘅，其他都係分開嘅啦已經。點解要兩個大嘅咁大嘅黨嚟到踩落我個區度咧？就非贏不可今次。第二咧，我哋唔係好似話陳明恩嚟咗兩年對喎，佢贏你喎咁。喂大佬啊，民建聯工聯會同我砌咗15年啦，雙麗。由第四屆以前一路砌選咗輸咗俾我哋四屆，今次贏翻我一屆。第二咧就系一路都评估咧，因为佢嘅资源系多到咧，系你完全系一睇就知道点解双麗咁多嘢，其他区深水埗其他区唔系咁多嘢。佢嗰个嘅宣传嘅所有嘅设计，全部民建联一套，工联会一套，唯独是陈明恩系另一套，好标青嘅。仲有一样嘢系临到最后投票前嘅唔知几耐咧，一两个礼拜，多咗一个我哋过往嘅。我叫而家我叫系民协半将嚟噶啦，阿黄仲奇， 已經回到深圳做生意開廠，突然間走回來說我要回來選區議會，我甚至將來要選埋九西的立法會。 他拿百幾票而已，那裡 二百幾就是這立拿你命了，我選九票。 不是，如果你說 我意思是你不要當這個書是一個是普通選民的選擇，這個是工聯會民建聯十幾年來部署在這裡。你知不知道這幾年我們的區多了三個 NGO， 三個 NGO 都親中的、 嗯， 一個 NGO 三個職全職咧，我係得個半職員對住十幾個全職嘅左派嘅呢幹部。 咪就係講區議會選舉先啦，即係如果你話 你呢啲你哋唔睇到嘅。 唔係我知道，嗱，如果你話就係講物資、講資源、講服務嚟講，喂，如果人哋打資源戰嘅話，你係徹底係冇得玩嘅。即係如果你即係你嗱，其中一個強項你自己去描繪自己就係嗰個服務啊嘛，地區服務啊嘛。喂，但你都認咗輸啦。你照你頭先咁講就係話，喂，人哋咁樣湧落嚟嘅時候，你根本上係冇勝算嘅，完全 係。我只能夠話咧，就喺區議會次嚟講咧，佢哋嗰個策略係經過十幾年嚟同我哋嘅咬手瓜咧，即係佢係進步嘅，佢係甚至係你強嗰啲地方咧，佢用翻你嘅方法，但佢比你更強，因為佢有人有錢。今次我哋唯一嗰次我哋估唔到嘅咧，就多咗一个黄仲琪。 嗯， 因为黄仲琪嗰二百几票咧，就系攞你命。其实佢未黄仲琪未出之前咧，我哋内部嘅分析咧，赢输一百票之内。黄仲琪嘅出嚟之后咧，我哋已经话我哋估计。 其实如果我系阿基哥，你个分析咧就系知道咧，其实背后一定系我爷嘅手影啦，好严重咧，就要你冯检基瓜老衬，跟住选唔到超级区议会啦，系咪？ 系啦。 其实如果我系你判断，讲翻头先嗰样嘢一样啫。翻翻自己舊世啦，你唔應該貪勝不知輸啊嘛！喺上一鑊2016年嘅時候，你仲出阿喬仔，即係大鑊，你褪翻翻嚟守翻你個九龍西， 咁咪又係馮檢基？ 唉， 即係用你嘅角度又係馮檢基， 唔係此一時彼一時嘅講緊嗰樣嘢係。 我話如果你想用你嗰個 logic 要保障翻非建制派利益嘅時候，或者可以諗，當然你話最好就係好似阿何俊仁咁。顶咗阿尹兆坚上去先，你顶莫嘉行又好，何启明又好，咁你就即系光荣引退回群英啦。 嗯， 系啊， 我觉得呢个做法系错。你嗰阵时候你仲搏， 系咯、 啊？喂，大佬，你嘅筹码又唔多啦。阿爷已经本来以前相对同你民协 friend 啲嘅，都要打埋你啦。你仲哇咁贪心？ 一石二鳥，即係你拱上去係嘛？你叫做係換血係嘛？年輕化。第二就係你利用埋你自己餘輝，喂，即係你叫傳承啊嘛？呢、這個其實係等於奉獻嘅精神嚟嘅喎，呢、這個係。 係都話呢個分析頭先已經講過啦嘛、嗯。因為民協內部嘅分析，當然你話當時嘅分析太過進取，而家時候好明就一定係進取得滯啦，一過龍啦，即係唔啱啦。咁因為阿譚國橋上一次嘅選舉係有三萬票嘛，你多個議席啊嘛，你點樣分析都好咧，即係譚國橋都應該係，即係如果係譚國橋出啦，即係都係應該勝算，民協出都應該嗰個位應該係勝算高噶嘛。咁你馮檢基咪仲要走翻去九西咧？咁即係正正就話嗱，我唔響九西選，就正正就希望有其他人選。當然其他人選就唔係我馮檢基話，啊陳大文去啦，張三去啦，你死你去啦咁。就只能夠跟碗裡面的機制去揀咗個邊個就邊個。 唔係你以身作則啫，我想。 但如果我唔即係話我退落嚟啦。我如果唔行去，對唔住我就唔覺得而家呢一分鐘嘢要退落嚟，因為我覺得政治上面咧，到今時今日，我哋正正就係用一啲係當年你中國承應承咗我哋嘅一國兩制嗰陣時講咁寬鬆嘅方式，而去到今時今日變曬樣嘅話咧，我覺得係真係有分能力，都係盡一分能力去做嘅喎，去撐嘅喎，去同佢頂住佢喎。 唔係得條路啊嘛， 但係而家撐嘅方法就 係選舉嗰條路。 同意啊！你咪問問題睇馮檢基手上面有幾多條路可以行，而嘅發揮最大嘅能量幾時咪幾時咯？我哋都譬如有2016年之後，我都唔係諗住2020選噶。我哋都做緊部署緊傳承俾其他人㗎，仲部署埋點樣去培訓呢？咁呢個係臨時走出嚟一個嘅可能性。 擔心啫， 嘅時候就係咪可以係去同泛民嗰邊去諗一個係勝算高嘅人？我再強調一次，我哋係諗一個係勝算高嘅人去面對呢一場單對單嘅選戰啊嘛。 我有個擔心係點咧？就係因為嗱兩個 scenario 嘅、scenario one。就係話，如果你哋出個即係比較相對後生啲、有理想、即係新人嘅話，你哋民協能夠贏到個初選嘅機會係比較大噶嘛？ 嗯 ，OK， 就如果我哋將所有嘅資源，包括你自己在內，都壓曬落去嘅話，咁贏翻嚟嘅機會，仲唔會令到民協咧 係滅黨喎。嗱，今次咧你又再豪賭咧，個問題喺邊度咧？好啦 ，scenario two 咧就係你揀去輸咗初選，亦都唔出奇。即係你知道泛民嘅勢頭啊！即係我 remind 你咋，即係老實講，即係泛民初選嘅時候，你輸咗咩出奇？而家個個都喐你噶嘛。我點解要請你上嚟就係我見你俾人喐得咁大鑊，係嘛？好啦，就算你個個都泛民初選嘅關，睇而家咁嘅勢頭，你再輸埋，你民協沒頂噶咯，玩完噶咯。 我又同意呢個結論，因為政治咧就係選舉咧，一定有贏有輸，你唔係一定係即係贏曬輸曬。第一，第二咧，作為一個政黨嘅存在咧，你自己本身嗰個信念同埋嗰個仲喺度黨裏面嗰班嘅核心咧，係咪都係堅持呢個信念，定係覺得係我哋覺得要繼續走落去？第三就當然你走緊呢條路線，係咪都區裏面嘅市民支持啦？咁即係滅黨嘅意思，淨執咗佢啊嘛，係咪？即係唔要啦。 我擔心啊！你而家已經五個走咗，雖然話街頭同你係咁以即係招呼下你、敷衍下你，同你做下嘢。 唔係講緊呢一樣嘢，而係講緊話立法會選舉，你再輸第三次嘅話，其實你再選翻去嘅機會真係好細啊！因為市民對於你能唔能夠翻入去，或者民協能唔能夠翻去立法會呢一樣嘢冇任何 expectation。咁我寧願不斷咁樣再有啲新人走出嚟，我就揾佢咯。 係個狀況咁。但係我頭先都講由舊年嘅十一月到今年嘅。一路都有落區做擺街站，我曾經走暈咗九西，走咗三個圈。即其實我一路都亦都係收到一啲嘅一路擺街站嗌咩一樣，有好多人走埋嚟同我握手啊，拍我膊頭啊，即係要我出啦咁。即係你問我咧，就是、 總有嘅大佬， 係總有啦。 豪軍行落到九龍東都有人問啦，屌、啊，我都已經退休咁耐啦， 梗係啦。 東聯會啲人拍你膊頭添啊，隨時 都可能㗎，呢個都可能㗎。所以我就會覺得就係話，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我哋覺得唔係純粹靠個感覺啊嘛，係一個 我驚你自我感覺良好咋。 我就驚非建制派就唔會係用一個係大家可以融入相各方面嘅人咧，去揾出一個好嘅方法，去揾出最有勝算嗰個人。我反而驚呢樣嘢，因為16年我嗌過啦，民協嗌過，最早嗌要做係冇人理啊，成日覺得係我自己作為我個家事嚟嘅，我自己嘅黨出幾多人，我想贏幾多個，呢個係。可能是更加重要的，這個就是家事和不是家事的分別嘛。 你擔不擔心你初選會瓜了的？ 我不用擔心的，這個做政治就是這樣，你一定贏的嗎？如果當你做政治的話，一定贏的話，你選兩屆已經執了。 其實你入到來第一句你已經講過，你即是自生死之於道外的了。但 不是自生死之於道外，就是對著一個今次的單議席單票的話，是兩大陣營的對壘的話，我們真的用一個客觀的方式去找出來自非建制派的不同的可能是你說方向好、策略好、做法好不同的人呢，去找出那個人出來嘛。那我為什麼民協我哋呢個方法、呢個方向係一定唔喺九西一定唔得咧咁，咁你話俾我聽，你一定唔得噶咁，咁你咪揾個客觀方法話俾我聽咯。 喂，翻落嚟你喺呢度唯一一樣嘢，我諗應該會得到人哋認同一樣嘢，就係要集中資源揾翻一個最高勝算嘅。而你講嚟講去都係得呢個 point 嘅啫，其實 就係呢個 point 啫嘛，成個選舉就係呢個 point 啦。你覺得唔係呢個 point 啊？ 唔係，都係呢、這個，亦應該。 我覺得係呢個 point， 但唔一定係你。 我都覺得係啊，同意喎、啊，我都唔係一定係我喎、啊，係啊，我都同意你呢、這個。 即係老實講，你問 你就要揾呢個 point 出嚟成為事實。 你問我， 你揾個初同 你教我可能都好過你，因為我都仲後生過你十年，我都要退休啦，你仲頂？ 唔係仲頂？ 我等你攰啊！ 對唔住，我就會覺得咧， 我哋嗰啲方法已經係唔 work 啊。 當你覺得政治上係攰，就唔該你退休。 咁咪我咪退休咯。 唔需要你咪退咯。啱啊！你真定你揀啱了， 因為你做咗廿幾年，你都係俾人哋個批評。我雖然我未必認同嚇，就係、是、我哋毫無寸進啊嘛。 對唔住， 係要換代。 邊個話俾你聽係毫無寸進？嗱，你咁樣你真係侮辱咗我哋30年嚟嘅工作啦。我哋由零開始， 人 嘅 perception 嘅 perception， 我講事實啊嘛，而家你係同我講事實啊嘛， 呢個都係事實啊嘛， 呢個係事實，但係我哋要講清楚係咩嚟咯？係唔係泛民呢30年之內我哋係零咧？係冇寸進咧？起碼我哋由冇直選到而家30個直選一半，35一半啦。我哋嗰個特首選舉去到呢度係咪全面普選？其實兩個嘅選舉都去到一個係生死邊緣嗰度，就話一過呢一步咧，就變成我哋可以有實權。香港人可以有實權，而在呢個地方上面咧，就去到呢一點咧，就中央政府一個大集集落嚟。於是去到呢一點一集落嚟之後咧，於是你就將泛民咁多年嚟所做嘅嘢變成係灰燼，變成冇嘢，變成零。喂，呢、這個我真係唔同意喎。咁多年嚟， 同一件事，2016年已經印證咗俾你睇，個結果印證咗俾你睇啊，基。 唔係個結果就係一樣，我係話俾我哋聽，我哋打波，你用打波嚟計啦，一樣係有。 資深嘅有中誒、即係老中，我叫老中青嘅，簡單講係走埋一齊去做，你成個波底先至有人去衝，有人去守咁噶嘛，有人去做傳啊嘛，你唔係個個都去衝噶嘛，十一個都一齊連龍門都衝埋出去打波啦，射龍門啦，大家去唔係咁噶嘛？ 唔係你咪正講嗰個問題咯。而家就係而家個時代話俾你聽，唔係叫你逢劍機去衝啊嘛，叫你 喂都要有人要守龍門，有人要去 咪守咯， 去做後衞，有人要保住一啲嘅嘢喺立法會裏面啊！我講緊， 我梗唔係就係講立法會啦，你就係、是、你個面前只係得立法會。 我嘅角度就係話咧，而家就講緊立法會選舉嘛，大佬。 我知啊，但係如果你講成個運動啊， 成個運動就唔好用呢個題目啦，你就再同嗰個題目，我再同你講另外一樣嘢，點樣搞成個運動。 唔係，我係講緊呢個 point 嘅。原來你同我訪問咗咁耐，你淨係講緊你個位嘅問題。 因為你咁耐都同你而家咁耐都挑戰緊你情傳啊、民協內部啲嘢啊，好多時間都講緊民協內部嘢，我就成日覺得呢個係家事。嗱，雖然我就覺得你唔好依家突然間話，誒、哎，我而家同你講運動，而家講運動 嘅事，我從來from very beginning， 我同你講緊運動啦。 你個引導將個運動裡面焦點咗一點嗰度。 唔係我嘅焦點， 你而家你想你避唔到嘅，你根本成個討論都係焦點喺今次嘅補選。 啱啊，因為 就唔係運動， 因為我覺得你呢一個嘅做法咁樣係會即係、就是、害咗你自己，害咗民協。而我過去嘅經驗話俾你聽，你嘅過去經驗話俾我哋聽啊，應該係咁講。你喺九西裏邊已經 make 咗一次錯嘅 decision， 跟住你咁樣做咧，你初選未必過到，出到去亦都贏唔到，你又瓜埋，民協又瓜埋。 我再 幾大犧牲咧？ 唔係，我再講次呢、這個犧牲就係話，如果係咁嘅狀況嘅話咧，馮檢基點會贏到初選咧？點會贏到非建制派嘅初選 呢？我話俾你聽，你真係贏唔到。 喂，贏唔到咁咪唔選咯？ 咁咪好咯？ 係咁，你點解啲咁？ 咁你唔好死頂 啦！我冇死頂啊！呢個你話啫嘛，依家初選個制度未出啦嘛。 喂，而家個狀況係你贏咗你黨內嘅初選啦，泛民嘅初選係咩嚟？我哋都唔知道。 係咯，咁所以咪話你有個初選出嚟，呢個係一個係合理同埋民主制度裡面噶嘛？你美國選舉啱先做完個總統選舉，大家睇到自己內部都有初選，自己同一陣營有初選。点解唔系咁咧？你奥巴马嗰次初选赢咗啊，希拉里啊，做埋佢做国务卿添。大家选完之后就一起做嘢，佢砌对手噶嘛。 得、啦，有你呢句说话就放心。 我希望大家都系咁啊，唔好就话因为边个赢咗之后，因为我唔中意，所以我就劈炮。 因为我见到好多网友咧都话咩关爱座啊咁样样呢啲嘢，即系将你同埋即系嗰啲后生仔分开出嚟，即系你明唔明白？ 嗯， 咁即系我哋亦都咁讲，就系话喂，如果你自己仲系一啲叫政治资本嘅话，话呢啲嘢叫做系成全俾后生仔排第二，系嘛？呢样嘢其实最好噶啦。喂， 唔系如果一直就排唔到第二嘅， 佢一条队咪得咯？即系如果你话两， 你又使啦，一条队一个正，一条队就系你日日喺一个隔篱都得噶啦。哎呀，真系， 你日日企喺隔篱得噶。 唔系，我都话总之系初选之后个结果系边个，我哋完全同意嘅。 嗯， 咁你都冇得唔同意啊，大哥。初选都唔系你，咁你仲拣我去咩？ 咁我个问题，点解你哋都唔会？点解你哋成个网站唔会一齐鼓励非建制派搞初选咧？ 咁啊， 正话 鼓励 初选， 鼓励嘅鼓励， 更加要唱多呢啲嘢啊！ 咁啊，阿基哥都有 check record 嘅，即系以前咧初选咧就同阿仁哥就一齐比拼过嗰个选特首啊嘛，系咪？ 都愿赌服输嘅， 系都愿赌服输嘅吓。咁啊，即系我哋 fair 啲系嘛？ 嗱，我话俾你听，由头到尾都系得民协嗌初选咋， 系 由一六年开始到而家。 所以你就系呢一样个立场嚟讲咧，就好过范国威嗰啲咯。 我唔知好过边个，总之凡系有参选立法会而最后佢都唔肯初选嘅话咧，嗰啲人都系对我嚟讲都系赋予我哋即系民协嗰种嘅良知，希望能够做揾出一个胜算高嘅几队人出嚟去选 一。呢一点我撑你啊，基哥系嘛，真系 今时今日都系咁样。 唔系今日差唔多完啦，要系喂，你有冇啲final word？ 我就觉得系今次系唔系民协嘅家事，今次嘅选举咧系两大阵营嘅比拼。我哋一定应该找一个是科学客观的制度，找出一个胜算最高的人去面对左派，面对建制派，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都真的心胸广阔，真的有民主的精神和概念，哪个赢到就哪个去，哪个去的时候我们就支持他，我们就撑他。 阿基哥现在这段说话好像就是那时候那些选举论坛头一分钟叮那些。 没办法啦，大佬，我面对着你们这样不停逼迫，我都要讲一些我们觉得信的东西。 已经是一个 信的东西，我讲这个信的 东西。战斗状态啦，随时 ready 这样。 不是这样啦，阿基。喂，大佬，唔通我喺度同你讲话，哎，你掂啊咁样咩，大佬？ 即系大家一齐同阿陈永恩都拍你膊头咧。 陈永恩点会拍我膊头啊？大佬，佢而家知唔知啊？凡系支持冯检，支持过冯检基噶，佢派饭盒啊，嗰啲老人家唔派啊，唔俾啊。 哇，咁樣 嘅，即係投過佢嘅，反而就唔派。 喂，佢 投 阿基嗰啲派啊， 投阿基啲唔派啊。 最犀利，佢係認得嗰啲阿婆先好嘢喎，真係。 佢嚟我呢啲活動，佢影曬我哋相嘅喎。佢自己集就影相嘅喎。 咁好賤格喎。 就算而家你嗰、那個嗰、那個今次最近咧選呢、這個互委會。琴日先仲鬥緊啫嘛， 喂，咁佢喂佢唔淨止係政府， 你大家知道我哋同民建聯啊鬥到護委會選舉啊，嗯、 即係唔淨止政府行新加坡策略，連呢個建制派都行新加坡策略，認住你啲政敵係嘛、啊，政敵嘅支持者都要封殺你，咁撲街原來真係， 係啊， 唉， 時間差唔多啦，今晚 好多謝阿基哥， 係、okay, 多謝， 拜拜，多謝，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